你坦白的眼眸，一片蔚蓝晴空。四季还有夏和冬，谁说只能做朋友？我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，唱着同样的歌。当我真心爱上你，天地也会变温柔。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向你说声新年快乐。 我也好想听你诉说，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想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 让我牵着你的手。 爱情都会有点紧张，都会有点彷徨，有一年慢慢的长。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向你说声新年快乐， 向你说声新年快乐。 不管天上地云怎么想，路上行人怎么看我，祝我们快乐。

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。思念是一种病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病。 解不开的谜，和你梦里梦外都是禁地，爱不爱你都是输的游戏。哭泣哦，爱你爱你就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先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。思念就像一种歌名，只要呼吸空气就能流行，不停。乱了理性还是感性，因为太爱你而不敢爱你。失去自己，没有自己。恨你，恨你，先讨厌自己，讨厌自己。最开始放任自己盲目的旅行，直到累了停下来休息。我终于知道，就算路过再美的风景，都没有你，我看不清。思念就像一种过敏，只要呼吸空气就会流行。

你的唯一，明明很爱你，明明想靠近，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呢？把你抱紧，用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，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。 街小巷，每个人的嘴里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。